爱不必缠绵，情不求永远，不怕心上人会移情别恋。爱真假难辨，情怎么考验，最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爱不必缠绵，情不求永远，不怕心上人会移情别恋。爱的世界 娱乐大篷车，开心乐呵呵，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韩涛正在为您服务的娱乐大篷车。赵传爱家，家是他永远的避风港，是心里的底线。他的大女儿已经开始学钢琴了，如果孩子不听话呢，赵传也不会当面的呵斥他的错误，而是到他的耳边偷偷的说，这样做是不对的，爸爸不喜欢。他的女儿就会乖乖的改正。赵传很清楚女儿的脾气，他经常夸女儿为大师，并且表示很喜欢她的演奏，如果她努力可以比她的偶像蔡依林还要讨人喜欢。赵传跟女儿讲话的时候很温柔，如果女儿生病，他会很细心的嘱咐孩子要多喝开水，按时吃药，像妈妈一样细致。在家的时候，他也会让女儿们当马骑，是儿女们的大玩具。这样一个好男人与女歌手对唱歌曲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？下面呢，咱们来听一首赵传和辛晓琪对唱的《仿佛是昨天》。歌曲过后继续聊。 深深爱，痴痴恋，无悔无怨，谁也没法劝。你是我爱似涌泉，其实爱已不完全，只是我没发现。人还在我身边，而幸福却已经离我那么远。 刹那间又好似回到昨天，我试着让诺言实现，可是我不知如何再往前。面对或是欺骗，两边都是深渊，无论我怎么选，都面对坠落的边缘，或是伤悲的容颜。 仿佛是昨天， 仿佛是昨天， 却已回不去那天， 回不去那一个缠绵。的火焰仿佛是昨天， 回不去昨天，就算你有心 再重新重温， 才发现 时间让你我都改变。 还在我身边，而幸福却已经离我那么远。 刹那间又好似回到昨天，我试着让诺言实现，可是我不知如何再往前。我是欺骗，两边都是深渊，无论我怎么选，都面对坠落的边缘，或是伤悲的容颜。 改变。 刚刚那首歌曲是赵传的《仿佛是昨天》。作为一名歌手，赵传常常要在全国各地奔波。当他有机会在家中的时候，他会为孩子们唱儿歌，教他们演奏乐器。当然，他自己唱过的那些温馨励志的歌曲，也是赵传在家中常唱给孩子们听的歌。赵传对于子女并不是一味的溺爱，他对女儿也有期望。与其他歌手不同的是，赵传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子承父业。他的大女儿曾经在演唱会上主动为他献上鲜花，见到那一幕的时候，赵传感慨万千，热泪盈眶。好了，再来听一首代表了赵传心意的歌曲吧，《甜蜜宝贝》。 甜蜜的宝贝，你把心交给了谁？美丽的明天，我的心往下坠。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赵传演唱的《甜蜜宝贝》。曾经有一段时间，赵传的姐姐经商失败而血本无归，把他买给双亲住的房子也抵押掉了，眼看辛苦赚的钱泡了汤， 而赵传的唱片事业也在休息状态，种种压力下他变得很暴躁，一度想离家出走，是妻子挺着大肚子一路追喊着他的名字才让赵传留下来的。妻子总是安慰赵传说你不会有问题的，是妻子的鼓励让赵传有了安定感。为了表达乱发脾气的歉意，赵传就下厨烹调拿手菜卤猪脚和炖鸡汤，让妻子笑逐颜开。赵传的形象就是这样一个随和又亲切的邻家大哥，他亲和力很强的传世微笑就像久违的老朋友见到你时的那个表情。赵传的歌唱是他自己的生活和心情，其实表达的是每一个平凡男人的心声啊。到这里今天的星光之旅也接近尾声了，最后我为大家准备了一首赵传演唱的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。好听的歌曲当中呢，司机韩涛代表调度林奇，技术叮当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下次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不见不散。 再一次我淹没在掌声中，眼前的你竟如此激动，黑暗中世界仿佛已停止转动，你我的心不用双手也能相拥。如果有一天我迷失风雨中，我知道你会为我疗伤止痛，也许我们的世界终究有一点不同，可是我知道你将会陪我在风雨中。感谢你和我患难与共，感谢天我的心有你能懂，感谢在泪光中我们还能拥有笑容，虽然在此刻我们必须暂时互道珍重。